问来的呀，对不对？我们医术卡关的地方也是想跟龙老师请教一下怎么破关啊，这个要求听起来也很合情合理嘛，对不对？那不过呢，我在这里啊，我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就对同学有点残忍，我会把这个残忍的游戏规则怎么玩都告诉各位，然后看各位同学能不能破我这一关。就如果你不能破我这一关，代表你不是医术卡关，而是根本就搞错了。就是我希望在这个游戏的过程里面，同学能够自己渐渐分得出来啊，就看别人出丑，你也会慢慢分得出来，什么叫做医术卡关，什么叫做完全搞错。就像小胡他说，有一次他叫跟一个同学讲说，你可以吃乌梅白糖汤，然后那个同学就很慌张的过两天回来问说，啊，我吃了乌梅丸怎么没有好啊？就是听错了，吃错了，这个不叫医术卡关吧，对不对？所以，但是呢，事实上现在学中医的同学里面，很多人是感知力跟表现力的问题，而不是医术卡关，就是心力不够叫做笨，这样可以吗？可以理解吗？就是人不是医术不好死的，是笨死的。所以呢，你要问问题 ，OK， 然后我会在我们的问问题里面提出一个规则，这规则非常清楚简单，就是你一定听得懂是什么样的规则。但是呢，我这规则说明的清楚之后，我认为各位同学还是会看到有人提问就继续犯规，就是你的我执不会那么轻易让步的。那我的规则很单纯啊，我说一下，就等到你问的问题在我这边呢都能够破关成功，那就代表是比较有真正医术上的价值的问题。那我们就要看龙哥哥有没有什么意见，大概是这个游戏规则。那我觉得啊，一个人的基础的心力，我们都不要说什么神通的心力了啊，基础的心力要够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这个年代的，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是一个，资讯跟情报都很膨胀的年代，所以在这个资讯情报的海洋里面，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个人能够问出对的问题，再这样才能够召唤出正确的答案。所以重要的是各位同学有没有问出对的问题的能力。其实真正的所谓的师徒之间的手把手这个代教这个事情的关键也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学生是一个感知力好到有能力问出对的问题的学生的时候，就什么都好教，你一定可以这样，好像就是真的像传说中的灌顶之法一样的，就是短期间让他功力大成。可是如果学生的心力没有敏锐到都能够问在对的点上，没有到达，如果用庄子的说法，没有到达莫逆于心，就是心里面没有那个阻抗，没有到达那个点的时候，那你师父就只能虐死这个徒儿，也搞不出名堂。这样听得懂哈？那所以呢，我现在要同学，就希望同学，你如果端一个问题出来，你那个问题如何能够证明你的心力已经到达可以提问的点？那我举几个例子啊，我这边我以及我台湾那边的助教，因为大陆的助教正在训练中，我台湾那边的助教，我们都是有一个长期的规范，就是一定答所问。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啊，写信跟影音说他的病，哎呀，我后来怎么样，吃了什么药，然后看哪个医生，要怎么样，开了什么药方，来看药方这里还没有好，慢慢慢慢折腾了几千个字，然后呢，所以呢，我现在很烦恼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应该相信谁，我也搞不清楚了。然后最后问，请问紫云膏一罐多少钱？他整个里面只有一个问题，紫云膏多少钱？影音就答150块，就这样。就他前面讲的虽然很多，但是没有问句啊。就是如果，但是呢，如果我的中医课堂的话，哎，有些同学是这样子啊，他说，哎，这个我接到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呢，他的这个脉象是怎么样的？讲的也挺清楚的。那我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心火啊、肝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他或者说他有没有可能怎么样？慢慢，然后他讲了很久啊，然后形容他内在的这个哇，五脏运转，好像在看电影一样，看科幻片一样。然后我就说，各位同学，你问的是有没有可能？然后问了两个，就是有，答完，都有可能，但是我们说一定是对的，对不对？凡事皆有可能，对不对？还有这个同学呢，站起来，哎，发表他的这个新的中医医理。最夸张的是说什么？老师啊，我听你在讲这个病机啊，我就在想啊，病机背后是必有生机。这死人不感冒这事情还需要你讲吗？对不对？就站起来洋洋洒洒发表高见啊，表示他是很伟大的啊，就是 在我的场子里面就要当小教主，说他的信徒了啊。那这个是，但是发表了那么多高见，我也是怎么回呢？哎，你发表了那么高见，我们大家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听了，但是我没有听到问句，你还是做吧，对不对？你没问我事啊，是不是？你就发表了很多高见嘛，对不对？我们也只能听的啦，是不是？所以这是常我的场子常见到的问问题的画面，然后还有就是有一我的场子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的问句如果用可不可以当开头的话，通常得不到好答案，因为呀、啊、是这样子，除非你今天问我说，哎，老师啊，我今天晚上可以去旅馆房间陪你睡觉吗？我说这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你关系到欺负我的事，我会说不可以。就是除此之外，像从前有一个大陆徐哥哥的同学啊，在台湾买科学中药，问我说，叔叔叔叔，我可不可以吃苓桂竹竿汤？我说可以啊，很开心啊、哦，叔叔说我可以吃苓桂汤。我说你要吃轮胎，要吃老鼠药也都可以啊，只要你嘴巴塞得进去的，有什么不可以呢？就是。除非你要对我干嘛干嘛，像同学说我可不可以上一半退费啊，我说不可以啊，对，这之类的，就是你不是对我干嘛干嘛的，我现在是都可以的。所以呢，如果你待会提问题啊，问我可不可以怎么样，可不可以怎么样，那是依死别人的事，我一定都说可以啊，这样听懂吗？就是你要干嘛，我没有那个权威能够告诉你不可以怎么样。所以就是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场子的问答的规则，就是你问的问题，我会精准的回答你的那个问号的地方。所以，那规则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同学有什么卡，自以为卡关的话，其实我觉得同学很可能自以为卡关，其实是搞错。所以这个就是光是这个答准人家的问题这件事情，其实就蛮可以在这里。让有些同学还蛮被我伤到啊、哦、之类的，就是所以同学要提问题就来提啊， 可以提问题吗？ 可以啊。 那个我想问那个龙老师，在那个望闻问切当中，也就是说现在问的是那个医生的呀，医生职业的当中，就是在。就在望闻问切当中， 哎，你先提一下下啊、哦，我先跟同学说明一下，他的问题不算是特别，他的那个问法，在我这边不会严加惩戒，但是我还是稍作说明，就是我们这边是这样的，比如有一个同学问我说，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那我就回答我知道你想了，结束了，因为你是告诉我一件事，不是问，所以问就是直接问，请教龙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就我想要问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是你告诉我你想干嘛？那这句话都还不是问句，啊，所以没关系，这个不算犯规，你继续就好。 那就是在十问歌当中，我看到龙老师那个，然后触诊和望诊，我想问一下，在问诊当中哪一问哪几句话有利于我们抓证？ 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我跟你讲，你昨天前天昨天到今天一直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龙老师对于各种油啊，什么精油什么油什么那些是很外行的人，那你非要他给你一个交代，问题人家没有内行到可以告诉你这个答案，那龙老师不是十问歌背的滚瓜烂熟的人，所以你问说这个歌里面哪几个字有意义，对不对？但他这个歌讲什么他都不记得了，怎么答你呢？ 我一般是以脉为准，你刚才他是说问哪几句话能够抓住主证，我真的 他是问说在十问歌里面哪几句话可以有帮助他的学习， 因为我这个没写、啊、 那问题十问歌你没读过，我也没读过， 我没 读过、 没写、 那个就是个流程，我就像我那个、就是说龙老师问就问诊的流程是什么。 我一般不喜欢跟您说话、 啊、 我先把脉把完脉以后我会根据我自己情况写出来，然后再去问，问到这个问题跟我把脉是一样，这个病我就看，问的不是我就不看，证明我诊断不清楚。 嗯，我正略一下代答一句，他 他问诊的流程就是你不要讲话，我也不要问，就听你讲，反而被你骗。他印象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你毕竟他不是那么内行，我怕被你引导了。比如说，我这边我怀疑自己有肝癌，那我把脉的时候我就会往肝癌这边走，我不会让人家问的。如果要问问题，进来我一般不问，就每个人的诊断不一样，进来我都是叫做坐着休息一下。休息十几二十分钟，然后我再来把脉，把完脉告诉你，告诉我大概清楚什么情况，我都会用那个写好所有的这脉的情况写好，然后我再会问你哪里不舒服。如果跟我刚才的诊断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病人我这边我就还有把握治疗，大概就这样。 好，你再问他。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以前治疗过一个肿瘤，它是那个子宫方面的癌，然后转移以后到骨头上面的，然后用了很多止痛的方法都不行，然后有一天就是它的脉比较沉细，然后用了破阴石的方法，它这个还是很痛，然后有一天用了那个桂枝芍药知母汤。他就那一晚上就睡得很好，也不痛，但是第二天吃又不行了，然后反反复复这样。那对于肿瘤的这种痛的方法，老师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好，龙哥哥，人家问就是说各种肿瘤病，他有时候他的病程之中有很多的痛，那我们一般止痛的套路，他向你请教。 止痛的套路，这个应该是，我看看能不能回复哈。一般呢还是 比如说什么样的痛比较适合用穿莲子，什么样的痛比较适合用什么黏糊索，什么样的痛比较适合用白芷之类之类的，就是管状器官的痛用什么药比较好，就是你实际上临床比较有效的止痛的这个药症对应啊，跟他分享一下吧。 好，今天下午讲课就是问答题是吧？ 不一定 啊，不一定。好，那可以 第一堂上 可以没事。那我应该来说，还是我没有像基督叔叔说的这样的明细，我一般是根据五脏六腑的各个不同的用法。对，但是它总的一条还是心吧，总的还是因为我喜欢用针灸去止痛。比如说哪里难过，我会根据经络的走向经络的情况，牵扯的什么情况，解决痛。我认为痛啊，它是大脑里面的一个印象，我没办法回复。一般来说，我是一般是用针灸止痛的比较多，也没有什么套路，基本上是根据哪块疼痛牵扯到哪块经络扎针，我只能这样回复。 那我的话呢，虽然是有学过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白芷比较有效，什么什么穿莲子比较有效，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一个对应的地图实际上操作起来没有那么好用，所以都还是试试看的情况，就是刚好这个它会让它比较舒服，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刚好有猫到，就是还是不是那么有把握的一个答案。 今天早上天威跑到我那边扎针，我当时也叫他在那把脉，我说先把他的脉，你看他脉是什么情况，他的脉是这样弯的，我说我扎针给你看，扎完了也要再去摸，脉就直了。你可以说一下当时情况， 就是 你看在场 讲过嘛， 就是 对啊， 早上的时候那个天威的脉在寸脉那边是往那个手筋，就是往中间在偏的，就是他的脉不是在一条上，他的寸脉往内偏了。然后我们在把的时候其实真的偏蛮多的，然后有一个小凸起，然后龙老师就说这个可能是颈椎可能是有气血上面问题，如果不处理的话之后可能会有高血压。然后龙老师就下了一针，是从风池吗？ 对， 从风池从右风池通左风池，然后下针完之后把脉就回到正的位置。 这个也就他这个这讲的这个话就证明我这止痛也大概是这样路数，我会根据他的脉象或者根据他经络哪里疼痛，我会用针跟他解决。 然后其实这个疼痛我治疗的所有的肿瘤疼痛，就是包括原来治的不好的，基本上在我手上治疗没有疼痛的感觉，你只要用药用的正确的话，这个疼痛感觉是没有的，不会有。就是去年我跟基督在这见面，那个事是肝癌晚期，因为那段录音我已经找不到了。那包括个301医院也是认为他这个肝癌这么厉害，不要打吗啡，不要打这些东西可太硬，他说他们都没见过。我也就是用了针用了药，就是到他人死一直到他死亡以后都没有疼痛过。 死亡以后当然不会疼痛了， 死亡以前吧，说错了，我说话总是没有疼痛。对，7个月没有疼痛过。在这个年龄我也没有很仔细去讨论，不知道怎么样。我认为这个病理只要对路了，一般疼痛可能是它一个副作用吧，可能是这样。嗯， 说是要给提问时间的那个人呢，自己没有问题是吧？ 有问题啊。 啊， 我写好了，不会说能不能老师看一下。 你试着讲出来呀、 啊。哦，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病人，男，36岁，发低烧36.7，近2年。他是发烧两个阶段，早上是9:30到12点，下午是16:30到21点。他呢有一切的发烧症状，他都被当作感冒治，但是均无效。然后呢？ 被当作感冒治是西医的感冒药还是中医的感冒药？ 中医的感冒药，小柴胡、麻黄、附子、细辛。包含一些发汗的药都试过， 桂枝汤剂的用过吗？ 用过，都无效。 啊，好。 然后呢，他的主症是脉宏大，舌苔肥白，然后咽喉有异物。最大的现在最大的主症是吃东西想吐，胃痛，然后微泛酸，然后左肋下有一块鸡蛋大的那个肿块，这是他最不舒服的地方。然后呢，常年口腔溃疡。然后伴有这个尿路感染，大便黑黏，肛门周热。现在是考虑是他吗？把通过他是治感冒还是治他的这些问题，还治他消化道这些问题。病人他是很关心他的这个发烧的，就持续2年都是发低烧，这两个低烧阶段就是一个早上一个下午。 这身体这么大病了，还只关心自己发烧啊？ 所以他一发烧他就不舒服，因为病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们的教育就是发烧很严重，其他事都不严重。 对对，他也是发烧，因为医生西医院的话认为他反应蛋白比较高嘛，他害怕是一种癌症或者怎么样，他很恐惧，他认为发烧比他那些主症还要重要。 他左肋下面都肿一坨了，他有没有去检验一下那什么东西啊？ 轻度脂肪肝、慢性胃炎。 脂肪肝肿在左肋是吧？ 对， 他的 这里没有查，没有任何问题，只 是 查出来、 就是物理上看得到有一个肿块，但是查不出。 对，摸上去很硬，摸上去很刺痛。 这问题要不我来回答一下好吗？一般人在碰到这种的情况发，我不是针对你这个病，我只在介绍一下我临床经验。人在碰到这种病有两种方法。一种大家也知道的甘温涂热法，补中益气汤加减，这个是对。 就是好像他有大夫给他用当归补血都用过，也不是太有效。 甘温涂热我喜欢用的是补中益气汤加减。 加减有没有什么特别，在什么样的症状会加减 啊？ 有没有在什么症状会加什么加减什么？ 我现在讲完了，等一下再说加减好吧。 好。 第二个方案我喜欢用这个，我一直会跟金叔说的柴胡桂枝龙柴胡桂枝汤和方做加减。 和方是指和小承气吗？这个情况 有时候就看情况，比如说太虚我喝四君子了是吧，血虚和四物汤了啊，这个如果感觉到给他感到有点那个热气比较重了，和石膏了、连翘啊，那个都会，板蓝根呢，这也是皮肤。刚才补中益气汤也是这样，他就根据情况来判定。他这个病我就分析不来，你分析。 你抢着答，你又说分析不来，什么意思？ 哦， 是这样子，就龙哥哥的那个做法啊，有一点像是就是病的局面比较复杂的时候，那个汤剂的结果有点像是所谓的开四关，对不对？就让他的病的那个回归到他的一个主轴。但是即使是用了这个方法，我听你讲那个病人，就还是就是对我来讲还觉得是一个很复杂的，就比较算是疑难杂症的。然后而且我心里面这个当然不关系到医术啊，我只是会忍不住问，就是说他身体这样子那么多怪怪的地方了，他还是只关心他发烧，就这个人是受什么教育啊？ 你是老师吗？ 所以他是强烈的权威角色吗？ 我觉得他自律神经很紧张的那种。 那我这样说啊，因为你看他刚刚讲说他舌苔白，对不对？那然后你又说他就是你看得出来他是有寒的地方，可是脉又是 红大硕 OK， 所以底子是阴寒的，可是他的脉象又是阴虚火旺的脉。那有没有带滑？有没有就是按到底下，按到骨头，有没有带滑？ 没有带滑。 没有带滑。 对。 所以这样子好讲哈，底子很阴寒，然后又阴虚火旺，又血不够，就是说又要，然后舌苔又是厚，对不对？ 对。 湿气又重，湿寒之气在中间很重，然后可是这个湿寒之气呢，又把它压抑到好像不能造血还怎么样，就是它的这个所有的阴的部分都长不出来，对不对？就是湿寒。那现在是这样子说啊，总不会这个人是因为血虚造成湿寒吧？应该是先有湿寒造成血虚的可能性高一点吧？ 对，他的西报告是有贫血 的。哎，那他的这个故事情节的主轴啊，是怎么样能够把他的中焦的阴实破掉，让他的阳气可以去补转移去造血滋他的阴这个点？那这个地方你刚刚的问题是，是不是要从中焦着手？ 对。 那这个地方我的回答是，针对这个回答我的一个疑惑是这样子啊，就是他的这个湿寒凝聚在中焦的这个状况，其实我这时候就要问说，即使他的脉是如此宏大而硕啊，你能够在他的右关脉或者是就是左右的关尺哪里把到有形的就是有湿寒的迹象的脉吗？ 右关比较 湿 寒比较重一些。 那龙哥哥，因为我们现在你知道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不看到病人本人啊，做这种讨论是其实都比较没有把握啊，所以我们讲的话你不能太当真，只能当作是说有这么一个看法啊，就是我这边真的不能给你那么肯定的答复。但是龙哥哥，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的血虚不是立刻就要干死掉的话啊，我想向你请教的是，因为这个病人我其实是想开，就当然你知道个性太差的病人我看了就逃走的，那真的不归我管了啊。那我其实比较想从无茱萸汤平胃散出第一招试探一下。那你觉得然后小胡，我是说无茱萸汤跟平胃散，因为平胃散是小剂量吃久一点比较有效啊，我会想说能够小剂量就明显有感觉的应该还是无茱萸汤。因为我现在说的剂量是小胡听得懂的剂量，比如科中一天三次的话，无茱萸汤 1.5 半夏 0.3 再加平胃散2克这种程度的小剂量的投食问路，请问两位觉得如何？但是病人不在这里，这都是讲空话了啊。但是我觉得那个黏着在中间那个部分，当然这还是要这只是在就他的硬件在讨论这个话题，就不晓得他软件坏到什么境界了。你不要说这个人其实啊已经是很解离的人哦，就是虐待很多人，都说我这是为了你好啊，我这是充满光充满爱的啊，如果你这样子解离的来搞我，真的就是直接倒怎么会医呢？ 他倒不是 还是有 对自己的状况、自己的人生还是有某种程度的病逝感的。OK， 那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故事情节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他现在的中焦被湿寒阻住了，甚至这个湿寒有连到下焦。那你要先帮他把这条路开了之后，然后开到他的脾胃有办法容受滋阴药的，你就可以照他的阴虚下去做。那治阴虚的话，张仲景的三个很直接可以下手的滋阴方，一个猪肤汤，一个炙甘草汤，还有一个黄连阿胶汤，其实也算了啊，但是跟造血比较有关系的猪肤汤跟秦问，但我现在因为不是那么精确的在讨论，所以我想问一下助教，你觉得那样子整个人就是好，其实是血虚发热没有错，只是他的血虚你直接补血没办法，你知道，就是他那 吃那个猪肤汤好像也没什么， 现在他那个脾胃根本没办法，要那个舌苔要先清干净了，干干净净，他那个脾胃是爽爽快快能够吃滋阴药的时候才能用，就是我这样说哈，我的这个班上，如果要我实话实说的话，我不用卖医术，因为呢，《伤寒论》大家人手一本，哪些方怎么用大家也都会，就是医术这个东西是这个招式你会我会你也会啊，这个不是重点。但是主要是我们一个病人我们可以来讨论的地方是我们用什么样的顺序去操作才能够先把这个弄好才能走下一步，就是一个病程规划的整理。那就是说像昨天昨天我们班上那个小朋友啊，就是提到他的僵直性脊椎炎啊，吃了陈士铎的那个润和汤啊，就腰酸到都坐不起来。那但是这个不是润和汤的问题，而是它本身的那个下焦的阳虚有那么重，那那个润和汤这样子硬要把那个华佗夹脊那个气拉上来的时候还是扯空了他的腰了，对不对？所以他的故事情节让我们知道，就是你要治疗他的僵直性脊椎炎，那些有效药物在这个阶段都还不会有效，对不对？你可能要用比较长时间的艾灸法慢慢把他的这个能量都补满了，甚至骨节，其实你如果用好的艾草啊，在背上这样子全背大灸啊，你真的做得好的话，你的那个背，你的全身的骨头都会咔啦咔啦响，会松开的。就是怎么样给他足够的能量啊，到达一个他的身体能够放松的点，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就是你那个中焦清干净的之后，你怎么样，或者这个时候就要跳开来用灸法之类的。就是甚至是我说猪油炸砒霜啊什么的啊，涂在背脊这样子揪，用好一点的艾草揪着揪着，就是让他的那个影响他造血的那个寒气能够逼散一点，然后就是你看到他的这个脾胃都很好，吃东西胃口都很开了，而且我那时候比较想用无助于他的理由，还有他那个吃饭那个反胃感，那个非常无助于，不像品胃，但是他如果吐黑水的话就品胃，但是反胃感的话，但也有人可能会问说，那这个反胃感，这个悬腹带赭石汤有没有可能啊？但悬腹带赭有可能，但是它那个没有寒热的象度。我看这个人的病，有可就是如果你要拆的细一点的话，有可能他的反胃感是悬腹带赭石汤，但你治好的这个反胃感，他的那个中焦的湿寒、痰气的凝结，那还是要用五茱萸汤开路。然后那整体的主症啊，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有没有大的厥阴主症？比如说手指冰冷、脉细欲绝，没有吗？ 没有。 那上热下寒呢？麻黄生麻汤，就是胸热，麻黄生麻汤的主症嘛啊，胸热咽干，这样的一路热烘烘，两足冷麻，就是动不动就脚发冷，然后甚至觉得麻麻的，有没有？就不没有精确的对到，不要急着开。 没有，目前没有，它只是关节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 像他这个肌肉酸痛、关节疼痛，现在也不能医。就这个，他的发烧跟肌肉酸痛、关节疼痛，都不是这个疗程里面能够排在前面的。就他前面那个，让我们不能治他那些障碍物，都一个个照顺序，真的顺利的拿掉了，才能够进展到这里。所以调理中焦的同时，你要用灸法帮点忙，这是有可能插入的。然后 等到这两块做完了以后，什么滋阴的方能够确确实实让它的血补起来？哦，那就是下一个选择上的考虑，就到底这个人是比较合炙甘草汤，还是比较合猪肤汤，甚至他会不会什么到那个时候阴虚失眠，其实比较合黄连阿胶汤，那个是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要面临的选择，而且他其实阳气根本就不够，你用这些阴药会不会他整个人？其实那三个阴药不太伤阳气，说真的，鸡蛋黄跟猪皮的这种滋阴法都不伤阳气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你的血阴稍微滋一下，血稍微补一点之后，下一个阶段你就要看它到底阳气有多虚了，就是那个浮大的宏大的脉收下来以后，而且其实脉宏大啊，在那个阶段啊，如果不要那么冒险的话，有的时候小建中汤反而简单。但是你现在开小建中汤不行，因为现在这么湿腻的中焦，小建中汤完全不行。就障碍物拿掉的话，有可能用这种男子平人对不对？劳病脉大，就小建中汤正功法就有可能。所以就是，这不是今天能够，你也知道，今天不能够处理到完，但是就是说，照这个步骤，我这样说好了，我这句话这样讲不是看不起同学啊，而是连我一起都算，就是我希望啊，我们能够把一个病拆成五六个不同的元件的时候，就先搞一个再搞一个，那你搞每一个你需要的技术含量就不用那么高，就是你知道那种超级神医可能是可以一口气同时五个坏掉的地方都搞，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没有打算当超级神医的人，就是知道怎么把这个病做出最好的修理的顺序，修完一件事再修下一件事，这样就不会自己把自己的脑子烧得太痛苦，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还有谁要说什么？ 龙老师，那个您以前说过，就是对于像那个子宫腺肌症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的话，您会先用大承气汤来那个开路，那它就是用的是什么时机？比如说是在经期用，帮助它排呢，还是说，挑一个在这周期中间什么时间，然后用到什么样的可以再去用那个桂枝茯苓之类的来去淤血？ 我第一般来说一两副就够了，主要是把它大。 人家问是什么时机？ 就什么时机用 是吧？就是月经正在来的时候，还是没有月经的时候？ 我喜欢在月经前，因为它这个疼痛是在月经前两三天就开始疼，一般来说是就开始疼，然后到月经中是特痛。 但是这个等一下，我插个话啊，这地方又回到，上次在苏州的时候，王慧姐说的，子宫内膜异位不是月经痛啊，这句话，就是。 也是痛 啊， 因为它堵在里面做不出来， 通常会痛 啊， 通则不通， 好， 对，一般是这样用，用了副吧就可以了，不要用的太多，对，我只是让它开路，因为你用些什么药都一下不进不去，为什么他们难治就在这里啊，大家都用活血化瘀啊什么什么什么撬不动它的话， 对力道不够， 对力道不够，我喜欢用大针去开一下路，只是开路。当然，如果我精气神好，我跟他扎针；如果精气神不好，就开点药。一般是这样。 那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开路以后的后续， 后续都是按常规的方法做，按常规方法。对。他属于什么症就用什么方法吧。 那个罗老师，在临床上遇到那些慢性肾炎的话，用哪些套路会比较多一点？ 慢性肾炎用什么套路可以啊？ 会多一点。 比较常遇到的是什么方搞定的意思 啊？一般来说，金匮肾气丸。 金匮肾气丸。 对，就一般我是用金匮肾气丸比较多。对。 嗯， 哎，老师，我讲一下，就是一个我治疗那个慢性胃炎的一个症嘛。它是三个蛋白，但是呢，它没有那个慢性胃炎的任何一种症状。那我呢，就是根据它的那个表症呢，是它的舌根很厚腻了嘛，就用了那个舒善甲的那个乌梅丸，用了以后大概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它去体检的话，它的蛋白就往下降了，就降到了那个一个蛋白。然后再用了一个月呢，就降到了一个蛋白还不到，就是 意思是好转的意思， 就好转了啊。但是他的症状呢，就是舌苔腻特别厚，看他的外状。 那这吃的这一段时间，他有舌苔越来越薄一点吗？ 哎，对，他的舌苔越来越薄，但是呢，因为他里面有黄连了嘛，这个病人在用了以后呢，后来他就有心下痞，心下痞呢，我就给他开了那个。 哎，这个地方我有一个，这方我打断一下啊。心下痞不是有黄连造成的吧？ 不是， 就是说他是，就是你刚刚说这里面有黄连嘛，然后他心下痞。说你那个时候在讲这个的时候的意思是，黄连其实现在不是重点，是不是？ 哎，不是重点，因为他有慢性胃炎，然后呢，他有心下痞呢，到医院里面就去住院检查，检查了以后呢，说是有局部胃溃疡，然后因为医院没法治，西医也没法治呢，我就给他用了那个心下痞的那个方子，甘草细辛汤。那小夫说我用这个方呢不太对症，应该用那个半夏细辛汤。那总之反正也差不多。但是这个人就出现了一个症状，出现了一个晕车的症状，还有一个呢。 是这样子啊。就是小胡跟你讲，就用半夏细辛汤原方就好了，不必加甘草了。然后你就说反正也差不多，所以还是开甘草泻心汤。 不是，是原来是已经用了， 是用完 了，已经用完了，这次来才说的。 好， 就用了这个汤剂。后来呢，他就出现了一个症状，他这个人呢，他原来他是晚上他是没有夜尿的，结果呢，他用了这个方剂以后呢，就每天晚上他要起床三次，而且呢，那个尿的量呢还大。那后来呢，我又跟他可能就是后来就是物质了，我也很着急了。就用那个大黄细辛汤呢，又给他搞了一下呢，他就更不得了，就晕车晕得很厉害，要扶墙而立了。然后赶快停药，慢慢就好了。那我这里呢，要问的一个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种有慢性胃炎的人，他用像那个大黄剂啊这类比较寒凉的药呢，来处理，是顶难的。如果说慢性肾炎，它发展到了肾尿毒症的时候，通常会用那个大黄细辛汤，那个附子细辛汤加减做一些处理的话呢，那个就更困难了。我是觉得， 我的意思是说，你讲了一个胃炎治坏的故事，然后告诉我，连胃炎这样都会治坏，所以肾炎就会更难治了。那问题点是什么？ 问题点就是说，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慢性肾炎，他本身这个人可能他的内寒很多，就他的寒还虚寒的那种体质很强了嘛。然后呢，用这种大黄细辛汤，这类方子的话呢， 你说的是大黄细辛汤？ 细辛汤。 细辛嘛。 细辛。 还是泻心？ 细辛汤。 细辛嘛。 泻心。 三黄细辛汤 了嘛，加上附子以后的。 加上附子细辛汤 嘛。 但是我在想啊，因为这个是不是整个教学流程里面有听错呀？我说很多老中医治疗尿毒喜欢用大黄附子细辛汤，那这个汤里面大黄不是很寒，但是细辛是驱寒的，附子是补阳的，所以我这边没有说过要用大黄泻心汤治肾坏死啊，就是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那可能是搞错了，肯定是搞错了。 那而且就是说，这个胃啊，慢性胃炎是这样子。你刚刚说的故事情节，就是用了甘草泻心以后再怎么样，那个地方我先不说了啊，因为可能就是用了之后，他身体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乌梅丸呢不是很伤人，但是也不是很补，对不对？但是呢，乌梅丸它有它自己健胃整肠的效果，你也就是吃也不是那么不好。但是等到你如果真的要认真处理他的胃炎的时候啊，这个胃炎倒是要分虚实。怎么讲呢？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些胃炎的患者啊，他也是觉得心下痞，你照这个张仲景的这个辨证也会觉得，哎，这不就是半夏泻心汤症吗？啊，可是实际上的临床是 有些人他因为真的是体质很虚寒，所以用了半夏泻心汤，他反而更不舒服，这样的情况是有的。那如果是这种真的啊，右关脉就是好微弱，甚至又弱又偏沉的，它的这个，因为其实半夏泻心汤好用的时候啊，是右关脉有滑脉，滑而顶手的时候好用。但它如果右关脉就是沉沉塌塌的，那有的时候，先不要用到像黄芪、建中这么大阵仗，也怕它撑不住。但是试探来讲啊，是可以拿少量的归脾汤，就是一点点归脾汤，看他吃的这碗有没有觉得比较舒服，就是轻微的，就是让他的这个胃得到一点滋补。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胃炎也好，溃疡也好啊，是虚到了，就你让他本身有强壮一点，他自己就好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用药路数。 他用了这几个泻心汤以后呢，他是都好，就是就没有这个心下痞的这个感觉了。但是就是人被寒到了。 对，就是说这种时候，就是首先是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体质在偏寒的话啊，比如说你在泻心汤里面挂一点附子干姜，多干姜加量加多一点，然后再加一点附子把它暖住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程度的加减是你可以自己看着办的。那另外就是，如果除了寒到以外呢，有虚到，那你就可以，反正他心下脾也治得还不错，对不对？那就什么用归脾汤啊，那种脾胃吃得很舒服的方啊，就是让他稍微补强补强，然后让他的脾胃休息休息，再走下一步，好，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到底不是太严重的大病，但是你真的把他虚到很虚了，他反而组织就崩坏，变成溃疡原因。 我这边有，之前我是一个也是有点，西医检查有点胃炎，然后也是压起来是心下痞，但是因为他就是脉塌塌，就是集中刚才讲的状况，然后他是想喝热水，但觉得喝热水会好的，所以那时候我是直接用理中汤，他后来是吃半夏泻心汤反而会变严重，吃理中汤才会好起来， 所以他就是寒的，你懂我意思，就是胃寒的，就直接就理中汤就下， 但是西医的诊断是有轻 发炎， 对。 因为像我有个舅舅啊，他是我们在家里叫他西瓜大王，就是动不动就是一整个西瓜吃下去。但他常有的时候吃完西瓜就胃痛到不得了，但那种时候当然是理中汤啊，对不对？就算是一次每一家医院都说是发炎，你还是开理中汤啊。 老师你好，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昨天讲到第二型糖尿病的时候，就是说担心的话，这个情绪会导致他。就是严重或者说是会影响，就是会导致有这个第二型糖尿病。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是强迫症的话，它可能会就是影响，就是这个情绪会导致哪一个脏腑会有影响，然后这种的话应该如何去解决。因为昨天提到担心，就是可以先给他设立一些规矩，就是触犯了之后就会有一些什么惩罚，然后以此来解决这个情绪不会产生。因为我想请问，就是强迫症应该怎么入手？ 你第一个问题是强迫症会不会引发身体上的哪些疾病？那我要说，强迫症的身体面的对应点是比较不确定的，就是什么，就是可能是脚痛，可能是头痛，对，这个不一定的。就强迫症的身体对应点是不确定的，但是呢，强迫症啊的为难之处是。就是因为我实话实说啊，如果我今天的角色是一个心理咨商辅导人员的话，我对于强迫症我的把握度就没有那么高。简单来讲，就是强迫症是一个代替性的病，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两个非常重大的恐惧，他自己不愿意面对，但所有的恐惧结局都是搞错了的事情了啊。那他非常不能面对那个恐惧的时候，他把那个恐惧埋掉以后，他会在人生的别的地方冒出强迫症。所以他的治法的标准流程的打法是，你要有办法伴随这个人啊，就是找到他那个造成他强迫症的那个真正的恐惧是什么，就是有，就是这个东西什么害怕别人不爱我啊，或者什么害怕什么，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东西，但是那是很童年创伤。而就算是我当心理咨商员的角色，我不是很有把握说每一个人我都能帮他挖出那个原始的恐惧。 我觉得我的胜算也只有五分五分而已。但是就是强迫症的心理机制大概是这个样子，它是代替性，就是它其实是有真正的恐惧在哪里，但是它代替性变成强迫症。 那这个恐惧挖出来也 很清楚。哎，恐惧真的挖出来的时候啊，其实首先是要让那个人完全就活在那恐惧里面，这个人就吓得要死。然后等到他虽然吓得要死，但是能够静下心来想的时候啊，那下一步的疗程就是让他开始意识到这个恐惧很可能是谎言，就是他要必须对他的这个强烈的恐惧的情绪去发现他是谎言这件事。就他可能比如说这种常常核心的强烈的恐惧，比如说全世界人都不会喜欢我，但是事实上他说不定他的人生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对他很喜欢了，或者说他可能认为说全世界的人都不会喜欢我，所以我完蛋了。但是事实上很可能人是大家都不喜欢他的时候他也可以活得很好的，就是不一定有他以为的那个因果关系。所以他的内在有设定一个其实不是事实的天理，就是人应该怎么样，我不能如此，所以我是天地不容的。但是那个应该不见得是真正的事实，大概是粗略的来讲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会变成强迫症的那种恐惧哦，有的时候偏歪的程度是很超过一般人想象的，就 很难搬回来。 就是他的不是很难搬回来，而是那个离奇的地方是，就你都不晓得这种事情人会怕，就是怕的事情有可能是很小很小，只是因为是童年创伤，所以就闹得很大，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一点都不重要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就是接着刚刚的拜霞谢庆当和胡正宇的话题，就是我自己有一个症状，就是我吃所有的东西，不管是饮料啊、水果啊，或者甚至是饭菜凉的都没有关系，但是喝水的话，它就是冷的，就容易有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症状比较奇怪，是。代 偿 性心脏效果不好，需要 控制 理工汤呢，还是加大肝 脏剂量 这种？ 不是啊，就是喝冷水不舒服，不要喝冷水啊。 但是我觉得比较奇怪，就是说果汁什么功能的都没有影响，会不会跟它是水和食物有不同的那个？ 龙哥你怎么看？我倒是没什么意见，我是觉得， 谁啊？ 就是同学说他吃冷水果没事，喝果汁也没事，但是喝冷水就。胃不舒服啦，他说他问的是说为什么果汁跟水都是一体，那为什么喝果汁没事，喝水有事？ 都是一样冷的是吧？那还不是胃寒，但是我没有办法分析水果跟这个水是有什么关系。 我真的是我也被难住了。 对。 但是我问你啊，你的人生的那个就是这个现状是这样子的话啊，我们说现状是我喝冷水没事啊，我吃。水果没事，但是我喝冷水有事，喝果汁就没事，对不对？那这果汁有没有分好牌子坏牌子啊？如果你喝我们住的那个旅馆那个早上给的果汁，也会没事吗？ 你所有的东西，就除了水以外，只要它不是单纯的水，比如说， 即使是冷泡茶都是。 对，喝饮料什么的，奶茶是心理，就真的胃容易不舒服。 怎么样的不舒服？ 就容易胃胀，就感觉喝一点点水就像肚子得饱了。 好，这个是你的现状啊。那请问你的愿景啊，是要想要变成喝什么都好，所以冰水可以大口灌，还是你希望把自己就是现状知道，你希望你变成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 希望就是以后统一，反正冰的都有事。但是就是说你的你想要走到哪里去了？ 是想找到我胃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我这个胃里有水，属于代谢方面的问题，因为跟我的淋巴嘛。 我这样说啊，纯粹的水代谢不良的，比如说真武汤的水毒体质、小青龙汤的水毒体质，或者五苓散的水毒体质，其实事实上都是有一部分的患者是就是白开水那个水特别有事，就是纯水特别不舒服。所以呢，这代表说你的水消化到水循环到水代谢 总是有那么几个汤肾夹杂在其中，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了。 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沿海下长的那个到胃水喝进去的时候，在水分这边通过胃的热量直接分解掉了，然后食物的话是通过小肠重新收里头？ 是，对，就是有这么一个，就是说水的话在胃里面有时候是直接处理，那有杂质的东西身体会放一放，然后等一下再处理，所以在归类上来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水就是立刻要处理的东西，所以喝白水，就你的身体有这个水吸收、水循环、水代谢的问题的体质的人，就是喝白水会，但是这不是绝对，因为对我来讲，我们旅馆给的那个果汁稀薄成那样，应该跟白水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有些人的体质就是会分得出来，这个是白水，这个是有杂质的，所以它就是分两种不同的东西来处理这样。 顺便就是再想问一下，就关于这个淋巴肿大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水循环好像对我。 不是，你告诉我你觉得水循环有问题，这不是问句啊。 就是这个想怎么治疗？因为我淋巴肿大。 我想怎么治疗？我没想治啊。 就是如果用那个小柴胡啊，还有健康这方面治疗，这个效果不好，是比较考虑到我体质问题，比如偏瘦啊这方面，所以正常的人家治疗可能效果比较好，但我体质效果。 就是考虑到我的体质问题，比如说偏瘦啊，就是考虑体质问题是治什么病都要考虑的吧，对不对？那是不是因为偏瘦？那这也是蛮不一定的嘛，对不对？ 你可能是个结果，不是个原因。 那你还问了啥？ 就是想问这个淋巴治疗方面的，因为昨天本来说讲淋巴癌的嘛。 那龙哥哥啊，这个同学呢也不是很严重，但是淋巴就总是容易结坨坨。他问你说，对这种体质，如果你瞧着他，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还可以让他学习的意见？ 好。我现在我刚进来都不搞不清楚，我开始因为他那个是问我的那个老师，他是老师，我来这是以后就。叫我龙老师，我就回复话；不叫龙老师，不回复话。你别给我搞错了。 没关系。 没事，再讲那个淋巴，淋巴。 人要不要坐在那个里面？ 不要，他清楚了。我没办法告诉你，怎么还是刚才回复这个发烧一样，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病怎么治，我只能告诉我临床处理怎么处理这个淋巴结的，因为淋巴现在在小孩子特多，特多在哪里呢？因为好多小孩子一发烧感冒就去吊针，吊完以后他那个东西没发散掉，好多淋巴都会肿。 所以就是幼年期因为打吊瓶，累积了太多的寒气造成的淋巴肿是现在很多的， 对， 这样一回事。 对， 那你幼年期有常常进西医院吗？ 我一年期的话，我觉得抗生素用的可能是偏多的，还有就激素。就是外都很 好，那龙哥你继续讲一下，我岔个题啊。就像针对这个的话，比如说四川的陈朝祖老中医啊，他是会在小柴里面挂麻附星，就是说增加他打通的时候顺便驱驱寒，就是我不是在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我只是说也有人就是有这个思路，让发现说现在的年轻的人小孩的淋巴肿是夹寒的少阳瘀阻这样的一回事，说一下而已。 好，我刚才已经把这个病因说了，知道这病因你不就知道怎么治病吗？所以也就是说， 不是啊，龙哥哥， 嗯， 你知道吗？现在外面我们学中医的一般般的中医学习者啊，这个少阳区块有寒积这件事情，大家是刚好是大家死角，不知道怎么打， 就是他这边你如果是。 就是还是要你教一下的意思啦。 好，很简单啦，就是刚才集体叔叔说的这样，你把那个炖三分之二，把小柴胡炖三分之一，这就是我临床用的方法。 就是拿驱寒的药，就是当 打细寒的药， 小柴胡汤当引经药， 当个引经药，这就是我治疗很多他们治不好的小孩扁桃体这边。 孟老师，我之前用过的就是。小 柴胡 也用过， 元芳 也用过，然后加过那个 枯树， 然后不是 用 类似的加过。 没关系，你刚刚说了一些事情。 就是 这样的效果， 用什么效果不好？用小柴胡、元芳啊什么的。 他说他用小柴胡汤加生附子，效果没有很好。 对呀、啊，因为他这个是本身，比如说这感冒，我只是分析这个病因，因为我当时治这个病，我开始也漱卡，因为我把它当成就说少阳啊什么什么，但是又是少阳病，而且你治疗效果又不是很理想。当然我还有别的方法处理，我这处理完了，但是我那天就在那边想，因为我有很多方法处理这个，我先讲这个方法，等一下看看有时间再讲我另外一些方法。难道我在想这个病它就是寒气的感冒，难道被它压的，压完以后它这个病毒这个细菌打个比方了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发不出去，难道这个免疫系统把它围在那边？那你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它呢？那就是说我还是解决它病的根本，病的它这个就是感冒。感冒这个一般来说，一般的感冒，它也不是所有的小孩子感冒到医院吊针就会得这扁桃体，绝对 是 对阳气虚的，而且淋巴肿大，还有这边都开始从这肿，肿完以后这边都是好多串，五六个、七八个，这个好多，所以还是归到他刚才说的，这个病可能就是阳虚感冒。阳虚感冒的话，那我还不是麻糊细心。啊，麻糊细心，那就是说顺带用一点点小柴胡，我小柴胡是那个碾成粉末，然后煮麻糊细心，然后给他吃，效果还是不错，临床的效果不错。当然我还会加我麦格夫膏药，贴膏药啊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啊贴的。对， 就是说他龙哥哥的意思啊，就是大约就是说这个东西有一个可能性是你就是有感冒的邪气一直在淋巴里面，就是我们说病毒类的东西没有弄去干净，就一直在淋巴里面积惹出某种免疫反应，所以淋巴肿。那他说但是原始的这个感冒病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汤症呢？就是那个原始的那个感冒框架能不能拔除，那就让它不要继续积惹。但这个是有一点需要技术力的啦，所以可能不是那么轻松，一发麻布心就一定 对对对。 但是就是你至少有一个各种的不同层级的感冒症状跟你儿童时代的病史，你可能会找到比较好的感冒方剂是刚好有对到的。那但是呢我也知道，就是因为你已经试了很多方法了啊、哦、所以对于淋巴的这个肿块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很多招也试过了，所以现在听起来就觉得那如果我又多试了这一招又没有效啊，那不是挫败感也是很大嘛，对不对？就是就像是我们一般医生临床啊，其实很怕就是不遇到所谓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因为他会跟你讲说其实拜托你不要再给我建议了，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我已经绝望，你不要再给我无聊的希望让我再失望一次。就因为他已经失败太多次了，所以他就是对于任何新的建议都已经不是那么有。而且老实说淋巴肿对不对，我们刚刚只是讨论比较多的可能性，现在的是小孩子的感冒有寒气积在里头，但是其实淋巴肿的花招可多了。就是比如说中国古时候叫淋巴肿叫湿荣，对不对？就是容器不够，那就是它的这个中焦啊消化营养的能力不好，所以呢它就连带的造成，因为就是说讲说其实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都有这个调子，就是你整体的力气就不够强的时候，你的淋巴也不会很通畅。那像有过去有好几则医案都是淋巴肿，那个医生就抓住湿荣这个事情，就只是理中焦，什么香砂六君子汤啊、人参养荣汤啊，把它中焦理顺了，那个淋巴肿就消失了。甚至那样子就这样子补个中焦就消失了淋巴肿，这个过去的就是这个患者啊，甚至还有医院说诊断是淋巴癌的嘞，就是这个非常恶性的都有用这么不可思议的简单的方法消去过。但是呢你要说难的话，你知道像是什么陈士铎的医书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清龟丸，说要一只活乌龟捣碎了做药丸才能治，那个医理到底那个药是往哪里走我都不知道了。就是他这个 特别难搞的那种古古怪怪的偏方秘方也是好多的，而且像是但这方我都没用过啊，我没有去找过活乌龟了。然后还有像是唐代的那个孙思邈的医书里面啊，他治淋巴肿最多的结构是所谓的五香连翘汤的结构，你们有听过吗？ 我没听过， 就是很多连翘，然后有的时候好像有的方大黄也很多，就是都是很寒呐、啊，很苦的那种大，就是用在现代人身上，你会知道大部分的情况应该不会对吧？但是这就代表那个时代唐朝的孙思邈，他会认为说淋巴肿是因为毒气聚结，所以他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拔毒。就是湿热聚结的湿热之毒，蛊毒瘴疠那种毒，他先拔再说。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大部分的临床并不是要用他那个方法，但是你不能说他那个方法不可能是原因之一，事实上还是有可能是原因之一的。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昨天讲到这个好像什么情绪比较容易引起什么的那个话题，对不对？那少阳区块啊，淋巴或者是胆管，因为胆管关系到胰脏癌，你知道，就是胆管不通的人就很容易就变成胰脏癌了，因为胆胰管是同一个出口的东西。那当然这个我们就硬体硬件来讲的话，比如说胆胰管不通的时候很好用的方式半夏泻心汤啊，这个就硬件来讲的话，但是这一个少阳区块啊，就是你要得那种超级，就是真的那个胆管完全不通，到后来再发展的话，可能有的人，恶性一点的话会变成肝癌去，就是肝硬化肝癌。那也有的人就是发作成淋巴癌，就是所谓张仲景说的少阳，懂吧？就是胆经加上三焦的分布这一个区块，那这个。少阳有病会不会变脑瘤啊？ 也会有， 也会有啊。 我就治过这边，这蝶就长在这个位置。 但是那个是外面的瘤还是 脑子里面的？ 脑子里面的。 对。 所以就是沿着这个少阳区块是有可能发病的。像是昨天有一个话题，同学有提到一件事，就像第一型的糖尿病，对不对？动不动什么？坏疽在脚的大指，眼睛瞎掉，那你听也知道是一条厥阴经的事，对不对？就第一型糖尿病是非常一条厥阴经的故事，那经过的性器官不行了，脚趾头大拇指锯掉了，眼睛瞎掉了，这是非常沿着厥阴肝经发的故事情节。那整的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人如果少阳区块的能量已经太弱了，或者是根本就坏掉了，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淋巴会有病变？当然这个可能性是偏高的。那么我刚刚要讲的是张仲景有一个方啊，叫做柴胡桂枝干姜汤，你听过吗？那柴胡桂枝干姜汤它的这个方剂是这样子啊，你饮用这个方的时候，看这个方的药物的走法，你会觉得很有趣。哎，它里面柴胡啊、桂枝啊、干姜啊，好像是有一种有阳气的感觉，就是暖的嘛，对不对？可是他又用一个瓜蒌根在那边润着，又凉又润。那当然我不是说柴胡桂枝干姜汤是治淋巴肿啊，而是说现在的一般人的体质，在很多种严重的不得了要死人的癌症发生以前，他是很有机会经过这个汤症的。就是龙哥哥，你看一个人很容易看到说，哎，这个人是柴胡桂枝干姜汤症，对不对？就是那他是治疗一个什么样的少阳的？他是治疗一个这个人因为个性上是控制狂，每发一次控制狂，他的少阳淋巴以及胆管什么的那些地方就熊熊燃烧一次，每发作一次控制狂就熊熊燃烧一次，然后到最后终于整个淋巴都烧成废墟了，然后冷掉了，就是经过熊熊燃烧，终于汽油烧完，然后整个淋巴变成一个干枯的废墟的状态，这个是很典型的柴胡桂枝干姜汤症。那你说，但是我现在不好意思啊，我作为台湾人对中国人说一句不敬的话啊，就是你们中国人，糟糕，我其实一向都是说我也是中国人啊，对不起，现在露出真本性了，真是难下台。就是我在 中国的这个地界上，常常看到惊人的巨婴病，你听得懂吗？就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你合他的意，就是不合他意都就不高兴就不行，就是我们这个班应该有个班长啊，啊这个地方助教应该怎么，就是这样，什么事情他都有要你合他意的地方，对不对？就是那个，就是但是我然后我们那个什么，他们那个什么买药群还是什么问病群，对不对？巨婴病遭到挫败的人就变成全能神，就是我有神通，我心境很高，我告诉你三年后会得淋巴癌，就是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控制狂被挫败以后就变全能神，就是台湾人不吃全能神这一套，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啊，我因为我们这个课类似的课很多次嘛，总是有人呢、啊、就在我的课堂下课的时候在外面跟同学说法讲到收徒修集他的信众，然后台湾人没有这回事的，大陆很多，就我们谁的课堂外面都有同学来参加，然后在那边形成他自己的新兴宗教啊，真的哪一堂都有了。那这个就是，但是你看到这个有些同学啊，迫不及待的在我们的买药群里面或者什么，搞一个他自己的小团体，跟人家讲啊，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如果医术说不通，就你的星座命盘是怎么样啊，这样子，就是用英文讲的话是 how needy， 就是你这个人是何其之饥渴，就是一定要别人臣服于你的那个存在危机代偿出来的欲望是很大。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刚刚我讲的什么巨婴病爆炸成全能神教主病，那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对不对？但是因为你们的国家这种人就已经很多了，对不对？所以你们的标准就放宽了，就觉得啊这样子也是常态嘛，就不警觉，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熬得人家合你意，这个事情你自己没有警觉。所以中国人的身体坏下去，常常就是经过一个柴胡桂枝干姜汤镇，然后就大坏下去，你知道这个故事情节是特别的多。那就是我们这些温柔婉约的台湾人啊，就是我这样讲，就是这个故事情节如果在台湾讲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形象是怎么样的，我们就要说他是少阳快要烧坏了啊。就比如说龙哥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从前在徐文斌老师那边，你见到我的小黄助教，你就说哎，小黄你这个是少阳有寒，你要柴胡桂枝干姜汤，干姜加多一点，你记得这个事情吗？就你一眼就这样说他。那你说小黄是台湾人对不对？还没有到中国巨婴变全能神那么，还没有那么大尊的魔力啦。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跟小黄助教打交道的人好了，比如说小黄的太太好了，对不对？那这个小黄太太会怎么说呢？说哎呦，我这个事情真的不能跟你讲下去了，我再这样的话我老公会瞪我了，你懂那个意思吧？就是你不合他的意，他就是有脸色给你看嘛。像有一次我在北京这个汽车人家开的车上，我在那边抱怨说你那个合作单位啊，就是因为我这人就是没事就念着嘛，就是怎么那个样子，这这为什么一直在念的。然后小黄也说：“叔叔，你再啰嗦，我抽你两巴掌。”就是他会有一种，就是你在我身边，你就听我的话就好了嘛，自己意见那么多干什么嘛，对不对？就是那种，就是当主管的料，对吧？那种感觉。但是，即使是因为小黄看到龙哥哥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没有过30岁哦。但是，即使只是这种程度的，就是不合他的意会被他瞪。或者是恐吓要抽你两巴掌，就是只到这个程度的人，就是有那种控制狂性格，他不超过30岁，他也到达了整个少阳淋巴冷掉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吃了龙哥哥推荐的柴胡桂枝干姜汤，加重干姜以后呢，就全身发疹，出疹子，出的乱七八糟。然后这个月出完疹子呢，下个月。变成那个蛇缠身，带状疱疹，那个身上那个水泡啊，一个一个葡萄一样大的，破破的，哇，疼死他了。 这怎么处理？ 就他 这好还是坏？ 这是好， 就是 发出来 了。就是，带状疱疹好多招啊，所以先 他问你是好事坏事？ 我好事坏事，我讲你叫他发一身那个，就是可以用那个。麻黄连翘四小透汤收摊的那个疹子，我觉得还在好事。 但是我觉得后面那个带状疱疹可能他做了别的，照了别的孽，照天谴，这个是，就是我个人的判断啦，这鄙人浅见啊，不用当真。就是我认为你那个汤还不能把它发到带状疱疹去，而且是隔了一个月吧。 对，我当时开店他开的，就是说当时他紧啰嗦啰嗦，他说你不在那里，精神病也在，他说我到底用什么药，我就财富会去干，就是这样说完了。那房主我没跟他开，我说你自己开的。 那当然是自己开了。 对对对。 那后来变成以后的事了，就是 后面他也没找我，我也不管这件事。 所以呢，我要说的是，小黄已经是不是那么严重的控制狂了，很多时候都还是很讲理的了。但是只是这样子，没有过30岁，他的少阳也已经烧冷掉了。那各位。去英国的大陆人，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们如果随便遇到一个什么淋巴癌的患者，你也知道他这个控制狂已经就是功力有多高深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这样说好了，小黄都还没有得什么淋巴癌啊，对不对？但是肝胆是不好了，那是当然的。那只这样子治起来都这么轰轰烈烈的，那他这个地方这个区块的能量的破坏大于小黄100倍到20000倍的人大有人在啊。那这样的患者来你怎么敢接呢？就是主要是这个病人有那么难搞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因为我在2014年到北京去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什么事都要凹啊，就是你这样子做他就说你应该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随时随地都是有很多的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必须怎么样，你不这样不行怎么的。就是你们这个国情是很控制的一个国情，是吧？ 老师，那学你的那个庄子什么《齐物论》啊，这种不要看人家辩论啊，这样 不在。不是啊，这个东西我是得天独厚之人啊，我可以躲在台湾，不跟你打交道，对不对？你们大陆真的人在江湖，怎么办啊？ 我说那些病人，他们靠这个学习庄子可不可以自己调 理？我这样子说。我的庄子练到第三篇的时候，必须遵守的规条就已经包含了绝不要求别人合我的意，一点点要求都不可以。就是包括我发现我犯规，我功力一直卡关的地方是，我尹莹，我叫丁根莹给我写个开课文宣，然后呢，我就看了以后就不满意，跟丁根莹说你们这个文宣怎么这个样子，你这个。可不可以写好一点啊什么的，但是这样子就犯规了。我因为这一句话我卡关2年，就是只这样子叫你的属下事情做好一点，这一句话我庄子就卡关2年。就是我练庄子的标准是如此之严苛，你们那些巨英国的人怎么有可能接近，对不对？就是我们这边是一咪咪的要求别人和我的意的念头都不可以有，那你们你刚刚讲的可能是这个人什么事都控制狂，要人家和他一说可不可以请你手下留情，不要那么用力的那种程度，就是我是一都不可以有的，你们是10000，希望他降到9999。那这个你说练庄子可不可以治疗这个控制狂？当然可以啊，但是那些人怎么练庄子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但是我觉得这个控制狂，如果你要就是伤少阳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所有的控制狂人格的人，他如果有了小孩，你知道人的控制狂这个东西，这个念波啊，他的我执是来自于罪恶感，就是这样说好了。什么叫罪恶感？就是你的小孩发烧不退，你会很痛苦。那个其实小孩发烧不退，你就是处理嘛，你有可能情绪是不痛苦的。那个父母会心很乱很痛苦，是因为他有罪恶感的念波，他自责，你懂吗？就他会觉得小孩子发烧不好一定是我的错，你知道有那个自责的念波，罪恶感的念波，父母会为小孩担心的很死去活来。那完全没有这个自责念波的人呢，就是小孩发烧那怎么退烧，就这样，他 不必有心理的痛苦。那问题就是人的自责的念波一旦成型了之后啊，这个罪恶感的念波的主轴使命就是消灭心中之神。什么叫消灭心中之神呢？就是你的灵魂的呼唤是，哎，我要吃巧克力，他就说不行，吃巧克力是错的，会肥死。这样懂吗？就是你灵魂的呼唤一出来，他就说这样不对，你应该怎么样才对。 就是罪恶感的念波是用来消灭心中之神用的。所以圣经故事说，人类吃的这个是非之果，有了是非善恶之心，就被上帝丢出伊甸园，说人类坏掉了，我要重做。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象征性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个父母已经产生了这些罪恶感的念波的能量了，他就会对小孩子产生很控制的教养方式。而讨厌的是很控制的教养方式，因为念波是罪恶感，罪恶感是一定要跟你的心中之神作对的。所以呢，这个小孩的生活变成他的灵魂的呼唤是，哎，今天想吃这个，其实吃这个也没什么，说我想吃苹果，他的妈妈就会因为他的那个我执，罪恶感的我执，会说，哎，苹果不好啊，苹果这个纤维太多啊，你还是给我吃柳丁，这样懂吗？就是说有事没事啊，关掉了，关掉了。哎，你看关这个就那个闹哈。就是凡是这个小孩子的心中之神有个意见了啊，就是哎，我今天不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他就说不行，你应该要吃这个才对。就是总之就是他每天每天的人生就是咄咄逼人的在消灭这个小孩的心中之神。就是也就是说控制狂的父母常常什么亲戚的叔叔伯伯阿姨啊会帮忙他，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跟你爸爸怄气啊，他们也是为你好啊，他们也是善意啊，这就是我执帮我执说的话。事实上罪恶感产生的控制狂只有一个目标，是消灭心中之神，灭了自己的再灭小孩的。所以所有这种打着说我也是为你好的父母之爱，在庄子的世界都是垃圾啊，就是都是要为了消灭你心中之神来的。那所以呢，像可能我的体质是比较敏感虚弱，你看我昨天的第二堂课你们也看到我上人都快死掉一样，而且事实上如果明天那样的上法继续上下去的话，我真的就是如同字面所说的会死在这里。像龙帅江都说，你再给我这个样子我马上回江西了，你明后天不陪你了，我不要看到你死在这里，而且你死在这里我也不见得活了回去。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一旦你的那个表面意识的走向不是你潜在意识的方向的时候，是立刻的你的能量就会坏掉的。那这个我说人生病就是潜在意识跟表面意识想要说句话嘛，对不对？那你因为很多罪恶感的念波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对于你的小孩的每一个大小病痛你都很紧张很痛苦很自责，然后你再任由这个我执变成控制狂的父母，然后你的小孩做每一件事你都去捣乱，就是不要听心中之神的话，要听妈妈的我执的话，就是都要去捣乱一下。因为你会知道那个控制狂的父母有的时候是小孩要吃苹果他就说你得吃橘子，你知道就没有什么好道理也是要控制的。那反正就是一定要把他的表面意识扯离心中之神，但是你这样子硬的扯离的时候，这小孩会干嘛？一定病得更重啊。小孩的肉体少阳的能量是最多的，你这个样子搞他一下，他一定大病给你看啊。所以这种最是担心小孩爱小孩的父母，就是让小孩身体变得最坏的人，大概是这样一回事。那其实我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不是很轻，本来也不是很确实哦，但是2014年差点死在，就是他在大陆工作上已经死翘翘啊，那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说，哎，奇怪了，就是我一样觉得我那个控制狂的我妈呀，跟这个控制狂的助教小黄啊，是蛮无害的，很好一个能干的人，能干优秀的人，但是后来怎么发现跟他们打交道，我动不动就要死掉啊？那所以这些年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些控制狂的人啊，尽管他本人也觉得是出自善意，但他无论如何，他的最终目标是要让你不要听心中之神的话，就是那个指向性都还是在那里。所以呢，就是刚刚讲到自己的淋巴、自己的胆的那个问题之外，就是你让这个控制狂发展下去的话，你的小孩子实际上也是没得活，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小孩的花招就多了嘛，就这样的父母的小孩花招多，就这个人是专家嘛。因为我是没有像龙帅江那么好心啊，还跟小孩子，我这样子人家问我都说，哎，这我的妹妹的小孩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说你妹妹的小孩啊，那你可不可以把你妹妹跟妹夫都毒死啊，这样小孩就没事了。就是我大概都是这样讲，因为来自于父母的那个压力实在是太密集了， 然后甚至在上海的中医大夫都跟我讲，他说上海的小朋友啊，在小学几年级，你把他的脉，就是张仲景说的，五十岁以后脉大为牢的脉，就是已经被父母的那个控制狂折磨到已经就是快要不是人了，就是童年就已经到达解离的程度了。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是非常的权威角色的一个国家，非常的权威崇拜，但就是产生的那种高度的控制性的习惯，我不能说这不能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就全国在这习惯里面的时候，你也不好意思说谁是错的，对不对？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我觉得跟大陆人打交道很好玩，就是说台湾人已经教主是一个已经玩腻了的玩具，台湾人不稀罕教主，就已经玩腻了。但是大陆的话是谁出来登高一呼当教主，大家就会听他的话，你知道？就大陆现在就是特别盛产教主嘛。那 巨婴都要找妈妈。 什么东西？巨婴都要找妈妈。 教主要教主。 那这个为什么大陆会有那么多狂信徒要跟着一个教主呢？其实这个东西一样是罪恶感羞耻心的念波在作祟，就是同一个能量，就是教主系统跟少阳病，跟小孩病，就是同一个能量，是怎么样的？因为一个罪恶感、自责、羞耻心、爱面子的念波很重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做错了要承担责任这件事情，就对他来讲，这件事是我的错，或者是我有错。对他来讲是太痛苦。我跟你讲，像我这种没什么羞耻心的人，就啊，不好意思，杀了人啊，算了，就懒得骂，就是没什么自责的人就这样子，做了坏事就算了，对不对？但是有自责的人不会那么放过自己的，他会强烈的自责。那强烈的自责，他需要具象化的东西吧？就是很多很多门规，就你不可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这个东西，这念波会被那个东西同时相吸过去。另外一点，他的头脑的狡猾是。他需要可以推卸责任的对象，就他变成某个大师的弟子之后，他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说这是我们恩师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他不用担这个责任，因为他担这个责任需要自责，所以变成狂信徒是因为这个人的罪恶感让他没有办法承受自己的任何责任，是为了推卸责任才去信某某大师的，这是人的我执的走向。所以今天如果你跟我啊被很多人呵护的捧着啊，大师大师，你知道人家是希望你帮他背业障啦，也不是什么可喜之事，就是对不对，都是就是我把家里面医死的时候说，哎，这是阶梯叔叔讲的，这样开药的， 是的， 对不对，这是 是的， 对不对，是要你背业障的嘛。所以大概就是少阳区块的能量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同学理解的话，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巨婴国的人，甚至已经发展成全能神了，那你要怎么样退回一个普通人的世界？就像是退回到我们家小黄一样啊，吃点药还能够好转一下，发个疹子就算了的能量状态。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啊。你有什么招数？你自己想想看啊，还是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爬到一个没有控制的人生实相里面？你说呢？ 那秦老师还是给我们讲讲慢性肾炎的治法吧。 我先把这个淋巴的跟他讲完了。 淋巴他讲一下啊， 对，讲完了再说。 这个啊， 淋巴我一般来说是就跟基督叔叔一样，他每一个人在每个社会的阶段会出现不同的淋巴表现跟治疗方法，这是对的。比如说在旧社会，他那个比如说肺结核它比较多，他那边也有些人会产生淋巴的。 哦，那结核菌造成淋巴。 对，结核的，对，他那个你用滋阴清的是有可能会有点效果。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说句实在话，炎阳是消耗很厉害的，这种你如果是用那个清的解毒啊，什么东西。不见得有效，所以刚我这还回到治疗这个方式上面，因为大的这个什么东西讲我讲不来，我就告诉大家具体怎么现在这么治。我一般是，比如说这个少阳的方子， 跟这个治疗这个阳虚的方子比例大概分三个方面，就是3:1、2:1、1:1，这样再走，该你自己去判定怎么用。比如说这个人偏少阳啊，就说的少阳多一点，那我有可能这个少阳的方子稍微重一点点。 龙哥，我这边插一个问句啊，就是这个人常常就是在他的控制狂的过程里面已经元阳耗尽了， 嗯， 那那个元阳耗尽要怎么办？ 没办法，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好，那继续 啊，对，所以这块也不单单是，还有一个是不单单是用那个麻黄附子虚心，我喜欢用，比如说柴苓，柴胡跟那五苓散了，柴胡跟平胃散，这都是我这几个结合部，根据情况，比如他的胃坏了，小孩子小胃啊不太好啊，那你就可以跟这个平胃散屁，但是少阳这块7块你别忘了，大概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讲，对，这是我。就是用经方的治疗的一些思路，难道外治的方法，比如说我这个也可以跟大家讲，用半夏生半夏外涂效果不错，涂在这个位置，啊，对，对，然后还有一些针法，针法怎么扎呢？千万不要去直接扎到他的淋巴，你可以在 避开那一坨扎中的淋巴， 对。最简单的，你就是扎这个上面一针，下面一针，让它隔远一点，隔远一点，就不要挨着它，等它慢慢缩小，你隔个一两天又稍微进去一点，这淋巴也容易消啊。还有一个是北京那个什么金诺廷还是什么，他那个老师那个针法里面写的也非常不错，我也经常会用，他是一般是从这边透，用这个针。8寸的针直接从这透，哎，对，大概也就是我的临床经验。 生半夏要用的话是捣碎，还用加别的东西？ 我用生半夏就是生的，我就把它都涂成那个糊状，它能磨，拿点醋条，拿点醋磨个糊状，你涂在这上下就那个上面。所以，因为这个病在南昌开诊所治疗太多了。 那， 哎，对，他这种病一般来说。这个小孩子身体好的就不会，特别你要看这种小孩子一般脸上都是发青发白的，一般来说时间好长，他说我这已经4-5年了，这个淋巴都消不掉啊，打吊针啊什么消炎啊什么都补不掉。我还治过一只穷的小孩子，一直到大学读大学的时候还有这个的，这都是采取这一种方法。好吧，淋巴讲完了。 因为还有同学问那个慢性肾炎，不过我这边要插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情况下小孩子的病，包括小孩的血癌什么，对不对？ 嗯， 跟父母的状况那种个性的状况是有关系的。那我记得你也说过，说是反正7岁以下的小孩的病问题都在父母，不在小孩， 对 不对？可是问题是现在送来的是这个小孩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送来这小孩子也可以治啊， 父母也医不了的时候的， 那父母医不了，你治好小孩，小孩子他就抵抗力强一点，只能这样。 抵抗父母的能力强一点，抵抗你的能力强一点。 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又不能杀掉他父母。 啊， 对，一般是这样，但是一般这种病他父母不听，我一般不接。 对，我是觉得如果父母不搞好，他这个反反复复的， 对， 疗效上可能。 但是比如说他父母很强势，我一般不接，所以为什么我后面那时候开诊所没办法，为了赚钱，我后面我治的。 后来你家里面，我看那些父母都是对你很和气， 对呀、 啊， 所以我后面看 老实人父母， 对呀、啊，都是看那个干儿子干女儿，这5-6个干儿子干女儿看看就可以了，但是他父母都被我调的不太好了。一般的小孩子，他说我都会，小孩子一进来我就说，你别怕，干儿子别怕，我要治你妈妈，跟他妈妈扎针，跟他爸爸扎针治疗，扎得他妈妈哭哭闹闹。小孩子一般不要看什么病都能好。这个经书在我家里看过，我都是这样治的，对呀、啊， 对呀、啊。 那那刚刚这个 好，赶紧说那个 慢 性 肾 炎 啊，有哪些？因为我们就讲实在的， 对， 他可能常常遇到是哪几路的主症框架，用哪些方剂，就是 好。 ABC,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个六味地黄丸加减，金匮肾结丸加减，这个对一些这个慢性肾炎效果还是比较满意，但也基本上这个只能带到三分之一， 带到三分之一，就所有的患者适合这一路的 哎，对了，对，在三分之一，对。 这个我还是我个人是补充一句啊、哦， 啊，你说， 就是我们台湾的科学中药的市场呢。常常这个六味丸、肾气丸啊，做科学中药的时候用的材料可能是不够好吧，所以一吃就噎住，然后肝上火也不补进去。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说，因为在台湾的情况是，很多情况好像一般中医诊所啊，应该是可以用肾气丸的病，他们也不用。那我在猜，可能是因为他们用了肾气丸不觉得有效， 对， 就是那个药物本身不够好的时候被卡。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各位同学，如果在处理的时候，你的那个哪一家的肾气丸好用，你们还是要稍微知道，就是同仁堂啊，还是什么，就是说，不要买到那个不良品质的，反而好像疗效差了啊、哦，这样子。 那我不是开中成药，我都是开的方剂。 方剂啊，就是煮的。 哎，对。 那 开的方剂， 地黄 要 买到好 一点 的啊、哦。 哎，对，一个煮的，二一个那个熟地都是我自己做的。 啊、 嗯嗯，对，九蒸九晒的。第三个在里面，里面可以，就说可以加点麦芽， 帮助消化啊，让这个药 麦芽，加点薏米须，这样效果是不错的。我一般是这样，就说这一路， 嗯， 哎，嗯，看这边呢，慢性肾炎呢，拟人这一路呢，你还有拟人也比较多的，就说三分之一。就说我再说这三分之一在偏的拟人比较多了，我还是这个在有可能是在这个补肾的情况下，我会用四逸散加减，就说四逸散加在里面跟它解决。 四逸散吗？ 哎，四逸散。 柴胡芍药枳实甘草的。 哎，对对对，加在这里面，比如说那我就告诉大家几个我的洁癖方子吧。比如说，我会把它结合到洋河汤。 洋河汤加 四逸散。对对对，就是这个、哦、这一路。好，啊，但还有一路，我还是回到我农家的，找中焦这一块，也不一定是纯粹是按照肾炎、慢性肾炎来找。 就是说， 对， 就好比说啊，很多时候都是脾胃不够好，所以肾脏的负担就大了。 对了对。 那或者是像是。像脾肿大的人，对不对？也是要调肝的，因为他肝脏的红血球代谢的不好，所以才有那么多 多三路 要去代谢。所以这些都是有它的上游内脏要调整的、 哎、对，大概我一般是分这三路方法。好， 那你的治女人的话，你用洋河汤挂四逆散的情况比较多，是吧？ 特别是比如说我那对面，下次机会到我家里，对面我那同学的他的老婆慢性肾炎，他怎么治了二十多年没好，来到找我，我就是这样用了。 哎，小胡，你不会好奇吗？就龙哥是看到什么指征会想到说用洋河汤？ 我看到他就是怪东怪西，怪老公这个不会赚钱，没人家厉害，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 不是怪东怪西用洋河汤，这个变成点就何其难用啊！ 不是洋河汤，它是怕冷嘛？这些东西阳虚有嘛？难道我会加四逆散加在里面？ 四逆散就是疏肝气的四逆散，就是因为它怪东怪西，所以加四逆散。 对呀、啊、对，因为他一天到晚就会说嘛。哎，我老公十个老公比不得一个，我说你不嫁我，感觉没办法，那后面跟他治好了，因为他用了很多方法，比如我们那边 是 有 慢性肾炎， 哎，慢性肾炎 不是怪老公治好， 不是、啊、慢性肾炎嘛，但是你把他治好了，性格也稍微会好一点， 对，这倒是会的， 嗯， 就比如说， 嗯。 生气的人啊，你肝调的好，他真的会变成不生气很多， 对对。 那洋河汤主要怎么？ 洋河汤主症怎么看待？ 洋河汤是抓什么症状 啊？它凉啊，寒啊，怕冷啊。另外那个你也看到他脸色也不是太好的，就是反正我一看阳虚，比如说他那个，比如说他 比如说我是偏向于羊儿汤，我实话实说，我是用在偏向它的骨头这方面的，比如疼痛之类脊椎这块的，比如前面这块我就用金匮肾气丸，明白了吗？就说包括这个这块 骨头的酸痛、啊、 哎对， 就贴着骨面， 哎对对， 或者是在骨缝里的， 哎对对对， 用羊和汤的情况， 他这个脊椎啊，他说坐着好久啊，腰酸呐、啊，腰痛太厉害呀、啊，或者说疼痛怕冷呐、啊，还有说风往在吹呀、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一类，但我们正常坐着没事，他坐那边，他就风就往这里面灌，而且他就是灌这一块，别的地方他不灌，这样用羊和汤，这是我主打的主张，但。其实我这些主张都不准，我准的还是脉，我是靠脉，我认为这个就是羊和针。 那脉是羊和汤的脉， 我讲不清楚，我不会讲脉。 好，我们就下课会 吧。啊，可以。 而且我刚讲的那个话题，我觉得自己有一种无力感，就是你们各位同学啊，有没有办法想出一个自救的招数系统啊，可以脱离巨英国的国籍啊？ 去台湾， 哈哈哈哈哈！都是。 能不能讲一下，我们怎么样做，你才就达到比较和庄子那种 脱音？ 不要！ 不是，怎样做就是硬的，不要求别人有任何任何努力啊。 孩子的话，孩子我们对孩子完全不要求吗？就是如果现在这一块。 我的话就是觉得养孩子啊，就像养狗一样，多给他一碗饭，这一天就结束了。其他事都是在做的，给他吃饱就可以了。 让他自己 打，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相当于你看着就是，但是不一样。